三十，礼拜年中诸师与本身的诸师，一心观礼，从上以来，年中诸祖，暨宏中演教，归向净土，诸大善知识，以及本身皈依、受戒、传法、灌顶诸位大师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再下一条，第三十条了，从上以来，年中诸祖，年中的祖师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大家都可以共同的。而家年中的祖师，我哋将谭联同道卓删除咗啦。古老一啲嘅记载，咁就好多都系咁样嘅。我哋嘅祖师系慧远，慧远然后谭联、道卓、善道。而家呢，思归集等等啊，有一啲著作。仲有往生嘅呢啲乜嘢呢，都将啊谭联同道卓取消咗。呢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嘅著作流传到海外。我哋中国冇咗啦。所以净土中有十种书，国内就日失咗，称为日本。单人旁呢一个失字，我哋国内呢就冇咗啦。而家又都返嚟啦。所以啊，我哋而家係个好好嘅姻缘。大家要知道啊，呢、这个就係所谓法之将兴。呢度亦係一个好好嘅，让我哋感觉高兴嘅就係呢啲书返嚟啦。过去啊，好似莲池啊、藕益啊，都冇见过啊。咁而家我哋能够见到呢、这个系一个好殊胜啊。无量寿经一千几年呢，都冇得到善本。呢、这个时候善本系日本投降以后呢，先至出现嘅。冇几多年啦，我同母亲过生日，我替我嘅母亲印经呢、这个时候系最后将呢个定本先至定落嚟啦。最后定四句话要加入去，冇地方加啦，加喺嗰个勘误表里头，只好作为系印刷错误啦。呢、这个系后头加入去嘅，就系讲啊呢个时候夏老师先至定落嚟，所以定本啊。咁日本都投降啦，我就从重庆翻嚟啦。呢、这个啊唔好几多年啦，我哋都遇到啦。呢、这个又系前所未有嘅红白教呢，从嚟就冇到过大陆，更加唔好讲话咩香港啊、台湾啊，再加上你哋美国过去啊嚟嘅系黄教，元朝嚟嘅系萨迦派，都系比较新。真正古代嘅呢个红教啊，莲花生上师嘅教，白教嘅呢个法，汉地一直都冇。只是在西藏，在西藏过去交通不方便，生活不方便，种种障碍，所以没有将这个教法传到我们这边来。这个是洛拿祖师开始，洛拿祖师跟达赖这个见地不一样。达赖呢 是依附英国，英国侵略西藏，当时帝俄呢侵略蒙古，这个蒙古呢就没了，英国就侵略西藏，他占走好多便宜都没有将他整走，但是达赖呢还是亲英，洛拿祖师主张亲华，所以呢就成了一个对立面。那呢这个达赖祖师啊，就将他捉起来，将他的面上面呢涂黑，他要游行，关到土牢里头，而且是派人看管住，几次啊用极毒的药啊给他吃。后来呢报上来说死了了，就派人验尸啦，话系死咗啦。洛拿祖师啊自己讲噶，佢用手啊刨咗个洞啊，几远几远呢？从嗰个洞口里面出嚟啦。洛拿祖师自己咁样讲噶，有人就讲啊，恐怕系洛拿祖师唔肯讲啊，可能系神通啊咁样。嗱，咁我哋咧就唔作评论。点样都可以，总之就出嚟啦。出嚟之后呢，衣服啊就好似蝴蝶咁样咧，一片一片咁样嘅飞起上嚟啊。头发咧就长到去脚踭，你睇下呢个日子几咁难过啊！嗰个食嘅毒药啊，所以唔死啊，亦就因为修六道母啊。就是今日啦，今日是六道母会供啦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大慈大悲救度啊，这个啊先到得到中国嚟啊。确实呢，这个佛教当年龙树一支，莲花生祖师从阿兰嗰度得到的一支，后来汇聚。红教白教而家汇聚到莲花精舍，总之呢呢啲教嚟咗啦，呢、这个亦系一个好殊胜嘅恩缘。呢一切所以而家就系讲啊，呢、这个前人所冇遇到嘅，但系所不如前人嘅呢，而家好多人就不如前人咁精进，所以只要大家肯精进，肯乜嘢，将呢啲优点发挥出嚟，将会有一个中兴，就系、是、再起一个高峰啊！呢、这个高峰，现在起个高峰，就系、是、比前后都高。而家呢个系平嘅，嗰度。突起上来，个突起的呢是高峰，突起的呢就是比未来亦高，比过去亦高啊。当然以前亦仲有更高的地方，从这里这样下来，不是整个是个平面，这个是根据西藏的传说，当不久的将来佛教是好能够放光，出现一个中兴的高峰，这个峰还是好高的，所以都是起起伏伏的。我们大家利用这个时候，这个是一个上升的阶段，这个正是特殊的因缘，大家好好发心啊。300年后再起一个峰，佛教又盛。总之最困难的时节来了之后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好转，但是那个峰不如现在。那个再过去之后呢，以后就没峰了，就是一日不如一日，一直到最后。最后啊，人只是活十几岁，见面就要杀啊，到了最后这个时期之后啊，靠100年的无量寿经， 整个的法运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性大家就明白了。这个经净修摘要亦是和无量寿经相辅助的。所以这个净修摘要要一直存在。大家一直修，无量寿经必然亦都发达。而这个就是从而家开始，中兴唔中兴都唔使理，反正嗰个系印度，呢、这个系西藏嚟嘅。我哋而家姑且摆埋一边。总之呢，法系到咗末法啦，一直啊从而家到最后，法都灭完啦，仲有100年，就靠呢部无量寿经。这个是肯定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工作，这个杠是要用在刀刃上面的，就是这样。刚才就是讲净宗诸祖，我们将来还是要把谭联道卓恢复入来。谭联是二祖，道卓是三祖，善道是四祖。将来再要印这些书的时候，我们做这种主张，旧一些的好像杨仁山的三字经里头，注指佛教三字经里头还是都有谭联道卓。现在这些书呢冇啦。咁谭联嘅书里头呢，往生论著啊，有啲和尚发原子嘅。我嘅学生佢哋睇啊，话我觉得论著比论仲要好啊，就係、是、呢个天亲菩萨啦。天亲菩萨系一论，正好中嘅三部经一部论。谭联就做咗论著，道卓呢有安乐集，讲念佛法门，有好多好多嘅发挥，都系讲嘅持名念佛。佢哋以为佢哋系观想，而佢哋确实呢、这个谭联系修观，佢本来系学道教。学长生啊，后来啊听人哋讲啊，佢哋呢度有咩长生之法啦、啊？长生之法喺我哋呢个佛教里头咧，就将观经俾佢，但佢一睇就将佢道教嘅书啊全部烧晒啊，嗰啲气功啊，嗰啲比而家啲气功啊高好多啊，唔要啦。就收官啊，但是他赞叹持名念佛，他就是这个论著啊，道卓亦是一样。所以这些著作啊，将来啊，好似呢有的净空法师啊都在这里印啊，是论著咩的，这两本呢都应该印。好似那个通赞啊，亦都是丢失咗啦，亦都系又翻嚟啊！所以啊，我哋提到呢啲啊，呢、这个年终诸祖啊，我哋应该亦仲系要纪念谭联道卓。而家就系讲啊，呢里头善道系当然啦、啊，呢、这个系共同都承认噶啦，咁应当系。了不起的大德，诸祖莲池牛奕，一直到切悟祖师，这些祖师还有宏宗显教，是弘扬禅宗的，是讲教的。讲教就不单是净土， 讲维识啦，讲法花啦，讲乜嘢乜嘢啦，呢、这个都系宏教宏中显教。但系佢归向净土嘅呢啲大善知识，仲有本人皈依嘅，同你全皈依嘅，同你全受戒嘅，同你全法嘅，呢、这个密法全法嘅，同你灌顶嘅诸位老师，所以呢转世总系想住呢啲老师，所以喺呢个地方就系、是、对于呢一啲净土宗嘅祖师，以及过去赞叹过净土宗嘅、归向过净土宗嘅、禅宗教下各方面嘅人，以及同我本人全皈依，同我受戒，同我传法，同我灌顶嘅呢一啲老师，要转师啊！呢、这个系一拜，32拜嘅一拜。